再请听刑场壮别。 有娘，有啊，是客娘。 浑身是伤。今日你过去一模样，不懂的少女的别人恩更深，十七年， 十七年， 年纪轻人， 年纪轻人到下去， 现在的清晨有两步 二娘，谁不后继要两个命干到底，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 真骄傲，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娘，家里菩萨不能投下你，才能够保佑的下米在心。 最近我你留你不认理，没无意大表嫂求病已有情， 我问你菩萨可能精通功， 替妹姑娘太神心，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不巧对方出了门，怕我责怪领导二弟弟，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情，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娘替妹成为有用人。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雷雨》当中的唱段，《飞向一个新世界》。 师父，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其实今朝此扎日，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这瓜爹爹不甘心，我恨他只讲讲究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意，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夸大，我一定帮助侬做事情。父亲，师父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起，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你。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师父，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心忘记了你呀，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脾气还忘记了我自家。 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瓜棚。 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近海里清，踏着的风雷砸得满，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里。打开翅膀海上飞，飞下几只走把云。师傅，那时候我里动动的手头。 再请听《桃李颂》当中的选段《临别勉励》。 喂， 哎，你哪能不是一天送不礼啊？ 哦，对，那我来礼吧。 哦，不要侬来礼，反正我来帮侬礼吧。 他平日高傲太兴奋，十分的花难免心杀你，娘我儿子告诉他，老师教得我心杀你。 姑娘， 哎， 你别走了。 好，你别走了。 你别走了。 哎， 哎，总共已经不好了。 OK，我来收着收着吧。 不不不，不要你收着。 那我来吧。 我来收着，我来收着。侬先去休息。 好。 告诉侬了吧， 现在我决定留下来， 侬 坐着老爹我来披身。 请你不要再假笑，哥哥真的要动身。 马文英，不是假，是真的。 真的？ 对， 大大的包在包子来。这雕边顶花比花生，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他们又同策划闹心，无畏阻拦是我方，召开公对会向国家臣子取胜利。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毛出人命，为了不让党的名誉受损失，我定要当场拨出真性命。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不行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 儿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是头生于革命的大家庭，家家弟兄生亲人，给你的幸福有保证。我有你这样个同志在家啊，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你是我爷爷的好榜样，你的我永远记在心，替我把头当太阳，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求上进。不过你的处境都为你，我为你的儿女我担心。 放心吧， 苏州大旗我日把好，儿花旗为有广大的同学们，身靠的人是超过他也变风里的在说真有灵，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已有家人喜革命，在自己本地为家来，不屈的同胞更高。 向往解放区， 告诉我吧，哎，快讲一下侬。 开门啊！我刚刚进来， 一都没来跟侬 讲。好好，对对对，听侬听侬。哎，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呀，哦，喏喏喏，吃吧。 好。 哎，没好讲 了。侬先为啥这样子吃呢？ 哎呀，回应啊，第一天日家孙娘侬我闷死去了，啥事体都不晓得。哦，好好，吃了就再讲吧。哎，没好讲了。那回应。莫逼我那天特心人，夜夜之中有起风浪。 你半夜开花了海明灯，花爹爹我们也麻烦，幸亏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大比心思大一趟，今日我带来千里一同去， 你跟我同去啥地方， 组织大决定你我同到家方去。 啥？ Yeah.

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Yeah. 人心见那冤家身上的山多带爱过他今夜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生留下平凡我算在我是白头是梦走大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 叫老汉自动飞此 他求必总我一同本名字把老兵多几多我娃一求我当也只因其故此心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